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98集。心跳得好快，咚咚咚咚咚，整个世界似乎都回荡着他沉重的心跳。许多声音在一刹那间涌入脑海，刀刃相撞的铿锵之声，血肉分离的粘稠声响，女人凄厉的尖叫，孩子高亢的啼哭。不行，他要站起来，必须站起来。可是腿一寸寸的发软，视野也在摇晃模糊。他看见傀儡一步步逼近，他竭力睁大眼，眼皮却越来越重。要死了吗？要死了吗？到底要怎么做才能斩破空门？脑海中有谁在唤他？仿佛是千千万万的人在喊他的名字，无数声音叠在一起，潮水一般汹涌而来，越来越近，越来越清晰。夏侯恋，夏侯恋，夏侯恋，最后一声声如洪钟。夏侯恋猛地睁开眼，世界一片明亮，头顶是婆娑树叶和刺眼的阳光，夏蝉唧唧响在耳畔，漫天槐叶翻滚着下坠，一个黑衣的女人在那片夜雨中挥刀。她旋身的瞬间，夏侯恋看见她锋利的眉宇，妖魔般的双眸光芒涌现，她双手握刀，在夜雨纷飞中送出绝丽的刀光。 这就是你娘的刀啊，小恋。 他身侧的世心说道， 生生不息，灭灭不绝，他的刀可以斩灭万法。 夏侯佩和世心皆化为飞烟，一瞬间万籁俱寂，视野里出现颓圮的荒村。沈觉从他身边走出，手里拿着一卷茄蓝刀谱，熊熊的篝火在他身前燃烧。 我时常在想，世上会不会有一种刀法臻于绝境，没有丝毫的空门。 沈觉望着火焰说， 我娘的刀。 夏侯恋听见自己的声音， 世心说我娘的刀可以斩灭万法。你以前说我娘修的是刀中鬼道，或许鬼道可以。 那是你娘的刀，每个人的刀都是不一样的。 沈觉直直地望过来，夏侯恋看见火焰在他的眸中跳动。 夏侯恋，你的刀是什么？ 一瞬间，万千世界都化为洪流，在他脚下奔腾而过，黑暗中出现一线清明。夏侯恋听见外面有厮杀声响起。 咦， 百里渊微微侧头， 这么快就攻上来了吗？那我要快点了。 他猛地拉扯千机丝，无数根丝线在回廊中剧烈的颤抖风鸣，所有傀儡竖的一动，以诡异的姿势朝夏侯恋举刀走来。夏侯恋奋力从地上爬起来，视野在扭曲，那么他就闭上双眼，耳畔杂音如潮，那他就什么也不听。他深吸一口气，朝前方的黑暗冲过去，刀光在眼前闪现，夏侯恋鬼魅一般旋身避开凛冽的刀锋，依然有另一刀砍在肘侧，剧痛蔓延全身，却让他的神智更加清明。他没有停下，继续冲锋，他隔下前方的兵刃，与此同时后背暴露无遗。百里渊逼着他回头抵挡，可他偏不。他嘶吼着步步向前，后心被砍了一刀，衣裳里的锁子甲为他挡住了致命的伤害，可大力的冲击依然让鲜血涌上喉头。他继续挥刀下劈，借着傀儡隔挡的力量翻身掠过傀儡的上空，狂奔向前。这世上有没有一种无敌的刀？他不知道，他只知道要斩破空门， 那便唯有将所有的空门暴露在外。他的目标不是傀儡的手臂，不是千机丝，而是走廊尽头的百里渊。他娘的刀是斩灭万法，而他的刀是向死而生。夏侯炼脱刀奔跑，阴冷的刀尖凝着一点荧光，划出哀冷的呼啸。百里渊眼睁睁地看着这个满身鲜血的男人向他奔来，他疯了一般拉扯千机丝，可是傀儡的速度远远比不上夏侯炼。极乐果的粉末撕扯着他的神智，剧痛又将他唤回，头一阵阵发着痛，朦胧的视野仿佛天旋地转，肺好像破败的风箱，呼吸声回荡在耳边。这回廊太长，百里渊在远处是一个黑不溜秋的小点儿，仿佛永远也无法到达。可他不能停，在那漫长的奔跑中，外面的厮杀声越来越清晰，朦胧间眼前似乎飘下一朵雪花。厮杀声穿过墙壁，吴明安的雪地和花丛中，刺客们凶狼一般相互扑杀，尸体横遍山腰山顶，无神的眼睛望着天空，鲜血顺着山阶流淌下去，汇集成河。沈觉将镜铁刺入一个刺客的眉心，鲜血和汗水在他的额前混在一起，平时毅力的脸庞此刻早已难以分辨。池燕同时斩下两个人的首级，两颗圆圆的头颅摇摇抛出去，滚进植竹花丛。沈觉和池燕两个人背靠背靠在一起，彼此都听见彼此急促的呼吸。新的刺客向他们靠近，刀刃滴滴答答滴着血。回廊里，夏侯炼接住那片雪花握在掌心，他不能输啊，他背负着所有人的心愿，他绝不能输。趁他还没有倒下，趁他还有力气，再跑快一点。越靠近百里渊，千机丝越密。夏侯炼挥舞长刀，千机丝被他斩断，细细密密的丝线雪花一般落在头顶肩头。夏侯炼不断挥刀，离百里渊只有一步之遥。百里渊当机立断，放弃千机丝，转身狂奔，一刀砍在百里渊的背心，划出长长的血痕。他踉跄了一下，继续奔跑。夏侯炼提刀追赶，跟着他跑出了禅房，穿越空无一人的花圃，钻过后墙的狗洞，跋涉过莫到溪头的白雪，到达安外没有退路的绝顶。夏侯炼的血和百里渊的血滴了一路，曲曲折折，最后两个人都失去了力气，在雪地里爬行。百里渊咬着牙，扒着雪向前爬，冰雪冻红了他的手指，鲜血带走他的意识，他的视野越来越模糊，恍惚中他好像看见阿厨的脸颊，未施粉黛的清水脸子，家常的衣裙，像家里温柔的大姐姐，站在阳光里回首朝他微笑。 阿渊， 姐姐。 百里渊流着泪拼命地爬着。 我不要一个人死在这里。 太冷了，太冷了，这绝顶一个人也没有啊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下集同样精彩。